四讨两丈 啊， 两丈零一尺，这个打尺量好，就算你打两丈啊。 两丈， 到了打不颠了，买了一尺一毛八，不是十一块八了，二八一十六，不就得三块六啊？ 对， 来到我们这摊儿 啊， 这三块六不要，十六毛去了他了，你是三块你打样的量不着啊， 三块钱 不要，这不要不要紧，我是饿着摆的上，只还得让他， 还要让 这个三块钱 啊， 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两块六， 行了啊， 去一毛，让 别人 啊，别开战了， 好嘛那个。 你个两块四 啊， 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两块钱。 对， 那个可就说了，是卖不头儿的，你包上八的，裹上八的，两块大鸭子三我咬了，你这阵儿的咬着卖了还不卖他？ 咋？ 怎么回事事儿？我赔本赚吆喝，小徒弟知道你卖的省钱，净写个粗布、蓝布、大白布吧。 是， 他要学好了，里边你还有花四哥，这个老太太脚了猫的花样肉吧？ 啊， 这不两块钱， 对， 去两毛，让两毛，你给一块六 啊， 去一毛，让一毛，你给一块四。再去两毛，你给一块二，再去两毛，你给一块钱，这不一块钱，去五毛，让五毛， 剩多少？ 白拿去了， 没了。 让您听到的是马季和郭全宝二位合说的传统相声《卖布头》。说到这个学叫卖老段子当中，还有卖故意。下面这段新旧叫卖当中，富强、李增瑞二位就展示了卖故意的部分，还有这个新的叫卖究竟怎么吆喝怎么处理的，我们请您欣赏富强、李增瑞的表演。 甭管是现在还是原来，他不都得推销做广告啊？ 做广告， 说广告您可能听得太生了，就原来那个老年间叫叫卖。 叫卖 啊，您比方说啊，有的朋友现在讲究穿那个唐装，见过吗？ 啊，知道唐装， 中式的衣服。 对， 现在叫唐装。 嗯， 原来不叫唐装， 叫什么呀？ 原来叫马褂。 马褂就是唐装， 哎不，有一点区别。 有什么区别？ 这个马褂这个身子稍微短一点， 哦， 袖子稍微长一点， 长袖。 马褂套在这个大褂外头穿， 哦， 哎，老年人都知道啊，过去就这马褂，两个人还得叫卖吆喝呢， 是吗？ 啊，不信这样，咱爷俩给大伙模仿一下，怎么样？ 怎么模仿啊？ 一人一句啊，我唱一句，您唱一句啊。 哦，你来一句，我来一句。 哎，咱们就叫卖这马褂啊， 没问题。 好比这就是那马褂啊，我唱一句，你唱一句啊。 好， 来啊， 嗯。 大了马的官儿哎， 二了马的官儿哎，来吧， 三了马的官儿哎， 四了马的官儿哎， 五了马，你先等会儿吧。 怎么了？ 这么冷的天儿，你们老两口在家没事就做马褂啊？ 啊，我们小作坊它高产， 没听说过， 一天好几 大马褂、二马褂、马褂排队呀、啊。 那你的意思？ 我唱大马褂，您得往下唱啊。 我往下唱， 上下句儿嘛。 那这么着 啊， 你唱上句，我接下句，行不行？ 啊、哦，我这您接下句 啊， 这样我接是不是？ 啊、对, 对。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嗯、 这里可有什么找钱呢、算账呢、撒谎啊、圆谎啊，来得了吗？ 那没问题， 没问题， 没问题。 那您唱上句，我唱下句，现在开始、嗯、来。 大里马的官儿啊， 套在了外边啊。 你这不废话吗？那不套外边吗？ 啊，那套里头呢？ 啊？ 套在里头那叫什么呀？ 套里边那是汗衫呢。 那你把它唱出来呀！ 啊， 撒谎圆谎嘛，我这撒谎你就得圆谎。 哦，这汗衫还得唱 啊？对呀、啊。 那行，再来， 再来啊！ 大里马的官儿啊， 他套在了外边啊， 套在里边啊，那是汗衫啊， 就是这意思。 对对对， 再来啊！堆了个堆儿啊， 大面堆儿啊， 他怎么那么厚啊？ 亲娘续的呀， 后娘当的呀， 买多少钱呢？ 五六毛啊， 那是一块一呀、 啊。哎，我给你两块二啊。 我找你一块一呀、 啊。我给你三块八呀、啊。 我找你两块七呀、 啊。我给你149.625啊。 喂， 找钱，快着。 我留下一块一呀、啊，剩下全给你呀、啊。有这么给钱的吗？ 行啊，老头账头够清楚的、啊、 那是我当了80多年会计了、 啊、对， 这算什么？这个 这还没完呢、啊、 还没完呢， 接着来啊。 嗯， 买裤子啊， 两条腿儿啊。 哎，没有腿儿啊。 没有，那是裤衩儿啊。又叫比基尼啊。 知道的还挺多啊。 没有腿儿吗？ 再来啊、嗯、一了条的腿儿啊。 那是筒裙呢、啊，筒裙一条腿对吧？ 啊、哦，这个美女穿那筒裙、 哎，筒裙一条腿， 反应还挺快。 哎、 两了条的腿儿啊， 那是一个人穿呢、啊。 三了条的腿儿啊， 那就没法穿了。 四条腿儿啊， 但是两个人穿的 五条腿呀、啊， 那是手套啊。有五条腿的裤子吗？ 反应真快啊！ 是的， 六了条的腿啊， 那是三个人穿的 七了条的腿啊， 他就四个人穿的。 哎，等会儿，听清楚了再唱 啊！大伙儿可都听着呢。七了条的腿啊， 四个人穿的。 七条腿怎么四个人穿呢？说， 还有词呢？ 什么词儿？ 他是运动员啊， 运动员， 参运会上啊， 啊， 拿过奖牌啊， 嘿，你怎么 露过脸啊？ 哦，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 他是你干爹呀、啊，你是他的孩儿啊。 去、 啊，你们家这事儿我都知道。哎呦， 太可恨了，这李老师啊、哦！ 再来， 再来啊！扒了条的腿儿啊， 那是螃蟹呀、啊， 螃蟹， 螃蟹扒条腿儿， 二十六条腿儿啊。 那是墨斗鱼呀、啊， 128条腿儿啊， 那就是蹲布条啊。 谁们家有128条腿裤子？ 那你唱它干什么呀？ 我这主要是为了抻练抻练你， 抻练抻练你 啊！老头反应够快的啊， 是全让你给挤来的啊。 行，有点意思。 嗯， 这是老年间的叫卖 哦， 现在也有啊。 是吗？ 各位，前两天我到北京最著名的秀水市场逛了逛，两个小伙子卖牛仔裤， 卖裤子 也叫卖， 也是这么两条腿儿也这么叫、啊。 现在就不能这么叫卖了， 那他怎么叫啊？ 与时俱进了， 是吗？ 两个小伙子特别有意思 哦， 用通俗歌曲叫卖牛仔裤。 用哪个歌？ 大家都非常熟悉 啊！ 男女生对唱，就是那个妹妹你坐船头，哦，哥哥在岸上走。听过这歌吧？ 啊，知道。 哎，潜伏的爱。 对了， 这个 你先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什么歌？ 怎么了？歌名啊？潜伏的爱。 潜伏的爱 啊？ 那不对。 那什么呀？ 应该是潜伏的爱 啊。这上岁数人就是坏，你这里还有离婚的事儿，知道再说不知道别瞎说、那不叫前夫的爱， 叫什么呀？ 这欠夫的爱。 哦，对，欠夫的爱 就是这首歌， 就用这歌卖裤子。 一人一句，咱们再给大家伙模仿一下怎么样？ 好啊， 我唱一句你唱一句啊。 那你来一句， 现在开始啊。 好， 来啊。看这条牛仔裤， 看这条牛仔裤，对吧？ 你没听懂啊？ 怎么了？ 那再来一遍啊。看这条牛仔裤， 看这条牛仔裤，连动作都一样。 你去看去吧，好多人都穿着呢。啊， 你什么意思？ 废话，我让你跟我学舌呀。 那你的意思？ 我有上句，你得唱下句啊。 哦，还是上下句， 一人一句、啊。 行，没问题。 上下句啊， 再来。 看这条牛仔裤， 看这条牛仔裤啊，是下句吧？下句，没问题。 你多可恨！ 下句吗？ 你就把这调变一下 啊！你得把这词儿变了，夸这牛仔裤啊！ 我还得夸他。 咱们的目的是卖出去挣钱呢。 那行行，可以。 再来啊！ 好， 看这条牛仔裤， 纯粹是大粗布的。大粗布， 大粗布谁还买呀、啊？ 这回归自然呢。 不是，你得美着点，这语言 绿色产品。 不，换一词儿，换一词儿，美着点。 换。 再来啊！看这条牛仔裤， 纯粹是大洋布啊。大洋布进口的啊， 这词儿到他嘴里都这么难受。 哎， 凑合吧，再来啊！真正是外国的货， 生产在平谷啊！ 去，咱俩是一头的吗？ 是啊， 我这刚说真正是外国的货，你给我来生产在平谷，你给画出去的， 也没错啊。 那怎么是外国呀？ 平谷它改革开放 啊， 人家。独资，外国独资上这儿生产来了。 你别那么多理由行不行 啊？怎么了？ 外国地名远一点， 远点， 你得跟我这一样 啊。好，远点可以。 再来啊， 嗯， 真正是外国的货， 生产在加里曼都啊，尼泊尔首都。 行，该讨价还价了啊。 哎、 要问卖多少钱？ 您给一毛五吧。 啊，行，算别卖了，得了，打住吧。 薄利多销， 哪有利呀、 啊？啊， 你让大伙儿说10块钱进的卖1.5毛，你脑子进水了吧？ 那你的意思？ 涨价贵着点啊？ 贵点行。 对，不挣钱吗？ 好， 要问卖多少钱？ 您给15000吧。1万，卖一条是一条啊。 你穷疯了？你问在座哪位花15000买牛仔裤？啊？ 我这。